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5集《新房三》。谢景行走到桌前坐下，一边等着沈妙梳头，一边问道： 习惯的如何？ 没什么问题，龙叶果然名不虚传。谢景行给自己倒茶喝。 不过你可要打起精神来了。 沈妙狐疑地问道：你又出了什么事啊？ 皇兄下了旨，明日召你我进宫一趟。皇兄为人古板严厉，对我这次娶妻很是不满，大约会恐吓你一番。 沈妙睨他一眼。啊，对你娶妻很不满，你果然背着他做事的，还骗我爹娘说什么他早已同意。谢景行一笑， 权宜之计罢了。再说就算他对你不满又如何，天下对你不满的人多了去，明棋就如过江之鲫，你不也把他们…… 他比了个杀头的姿势，懒洋洋道： 送上路了。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 那倒没有，我们谢家人和傅家人不一样，做不来手足相残的事。 倒没看出来你们还是有情有义之人。 不信？ 皇家自古无情，如今亲昵不过是因为你们本身没有利益纠葛，或者只说是站在一处的，等有一日你们立场不同了，或是因此要抢夺什么，还是会为了保护自己的那一份而出手的，到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兄弟之说了。虽然沈妙竭力平静地说话，言语间却不由自主地透出一股子厌弃之色来。谢景行目光锐利地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沈妙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问道： 你看我做什么？ 谢景行摇头，叹了口气，笑道： 你好像很不相信皇家之间的感情。 沈妙抿着唇，一言不发。勿怪他不信，他前生身处深宫之中，身为六宫之主，见过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。这世上，女人命苦，大多源于爱。便是梅夫人与他斗了大半辈子，不也都是为了争夺一个男人的宠爱吗？可是，宫里的男人们却不同。他见过有昨日里还百般疼爱自己小妾的皇子，隔日就将小妾送与幕僚，只为拉拢。也见过为了平衡各方势力，让青梅竹马委曲求全，做了平妻，在八台大轿迎娶大臣的女儿。男人对女子弃之如敝履，男人对兄弟也未必就能两肋插刀，光风霁月。手足相残，父子相残的事情不在少数。见多了这种事，再说什么皇家亲情，沈妙是难以相信的。或许是有的，只是他不肯相信罢了。 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 谢景行摇摇头，又岔开话题。 皇兄这个人不怎么样，却还是个好皇帝，只是对你来说大约是不可结交的。 沈妙想，能这样说永乐帝的怕是只有谢景行了。 他恐吓你，你也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分毫。 谢景行继续说道， 皇嫂人不错，可以结交，你日后有机会可以多多与他说话。 沈妙心中一动，谢景行似乎是在与他交代一些事情。明日你不去吗？ 怎么，一个人害怕？ 谢景行见沈妙蹙起眉，说道： 我会同你一起去，只是皇兄一定会支开我，如果他对你说了什么话，你也不用放在心上，就当狗屁就是了。 沈妙沉默半晌， 知道了。谢景行笑了，支着下巴看他。 沈娇娇。 什么？ 感觉你来冷夜之后变乖了好多。 谢景行眼中笑意涌动，端的是不怀好意。 放心，夫君不会抛弃你的。 沈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将梳子往梳妆台上一搁，站起身来说道，我要睡了，你什么时候走？ 走？ 谢景行挑眉， 我的新房我为何要走？ 沈妙瞪大眼睛，谢景行也站起身来，自顾自地往床上一躺。这种事情不应当是心照不宣的吗？话本子里不都是假夫妻，都是一人睡书房，一人睡新房才不为过，这谢景行怎么这样？那我出去睡。啊，话音未落，手臂就被人猛地一拽，沈妙没有来得及站稳，一下子往床上跌去，一双有力的胳膊扶住他，却将他恰好抱在怀里。沈妙鼻尖充斥着男人身上好闻的青竹香气，然而他的胸膛起伏，呼吸热烈，一瞬间他竟不敢抬头去看对方的表情。僵了不知多久，谢景行低沉的声音自头顶响起， 两个月。 什么？沈妙下意识地抬起头，正对上一双似笑非笑的桃花眼，然而此刻眼中流动着的意味却仿佛带着极强的侵略性，让沈妙的心也不由自主地砰砰砰砰直跳起来。谢景行抱着他懒懒地说道，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，两个月之后我就不忍了。 沈妙怔住，谢景行唇角一挑，笑得邪气而意味深长。他说， 做君子不是我的爱好，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 沈妙猛地跳起来说道，我去睡书房。谢景行一把拉住他说道， 我去外面睡。 沈妙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之前在明棋的时候到底还有沈宅中的人在，谢景行不敢放肆，如今冷夜可没有他的熟人啊，更重要的是沈妙根本没法子拒绝，他和谢景行本就是夫妻，做什么事情似乎都是应该的。谢景行推开门，似乎心情很愉悦地离开了。沈妙抚着心口，还残余着方才剧烈的跳动。谢景行在离开明棋回到了大梁之后，果然是越发放肆了，仿佛在定睛的时候还按捺着一些性子，眼下却是毫无顾忌地将他原本的一面展现在沈妙面前。这世上的夫妻都是如何相处的呢？沈妙想着，他前生从头到尾都不晓得真正的夫妻是如何相处的，因此这一世来在别的事情上有所经验，这件事上却还如懵懂孩童一般。半晌之后，沈妙回过神来，干脆一把将被子蒙在脑袋上，直直地倒了下去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别的事情要倚着前世的路走，这件事今生就摸摸索索的顺其自然好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